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咱们说到，蓝玉率领着大军穿过茫茫沙漠，终于是找到了北元的大营。那么当蓝玉的军队来到北元大营门外的时候，这个北元的贵族们啊还在里边饮酒作乐呢。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其中有这么一位，就是这个太尉蛮子，他还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这个蛮子呢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打败的那个太尉蛮子。那如果这个推测属实的话，哎，这也倒是个人物了。因为都18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那是雨打风吹而去呀，这位仁兄却能一直的战斗在前线，也算是老当益壮吧。他作为北元军队的统领者，敏锐的感觉到在不远处的漫天风沙的背后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于是他就增派了兵力加强守卫。可是天气实在太差，风沙飞起，白昼如同黑夜，这些士兵们摸着黑在营区里走来走去，调度起来那是极其的困难。这位太尉正在为此发愁，一群人的出现彻底为他解除了这一忧虑。这个时候风声小了，带之而起的却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北元士兵们突然发现，距离自己仅仅十几步之外，突然杀出了一队面目狰狞、凶神恶煞一样的骑兵。这些骑兵伴随着黑夜和飞沙而来，和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的出场方式那是一模一样啊。他们不问由来，以千军之势冲进元军的大营，挥舞着马刀是见人就砍呐。无数的北元士兵在黑暗之中恐惧万分，以为这些真是从地狱当中窜出来的妖魔鬼怪呢，很多人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但是太尉蛮子很明显是个无神论者，他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不速之客并不是什么妖魔鬼怪，而是他们真正的死敌，那就是明朝军队。于是太尉蛮子就赶快跑到了后军，组织那些还没有受到冲击的部队进行抵抗。可以说他的头脑不可谓不冷静，反应不可谓不迅速，但是他一个人的势力也是无法挽救整个元军的。他组织的部队赶去和明军作战，而这个时候的明军却是士气高涨。他们为了找到这些冤家，在沙漠里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罪，好不容易找到了对手，这积蓄了多日的怒火终于是发泄出来。明军呢，个个以一当十，而元军呢，没有提防，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哪能是他们的对手啊？明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把这个元军的大营冲成了几段，赶杀来不及上马的那些元军。太尉蛮子手忙脚乱，疲于应付。正在他指挥抵抗的时候，一个明军悄悄摸到他的背后，狠狠的给了他一刀。得，这位清醒的抵抗者也就此沉睡了。太尉蛮子死了之后，元军更是大乱，因为没有人再想去组织反击，大家呀一哄而散，正所谓是兵败如山倒，你跑我也跑。听到这儿，有的朋友该问了，主帅死了，不是还有这个北元的皇帝那个托古斯帖木儿呢吗？他就不能指挥军队战斗吗？他呀根本就没这个本事。前边我们说了，他一个人郁闷的在营帐里喝酒呢，突然听见营外一片大乱，一看明军杀进来了，他也慌了手脚，马上就想到逃跑。不过呀，这个逃跑也是要有天分的。怎么着呢？首先您得抢匹马， 然后看准位置，最后是突然冲出，这才能大功告成。在这方面，王宝宝可以算是个行家。可惜这个托古斯天魔没有王宝宝逃跑时候的天赋和从容，慌乱之中他只带走了自己的长子天宝奴和丞相师门烈，把老婆和次子地宝奴以及10万多部下留给了明军。这回老底儿算是彻底的赔光喽。明军继续追赶着慌乱的援军，在他们心目中似乎没有交枪不杀这一说，只是挥舞着马刀四处砍杀。北元的军队完全陷入了混乱，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他们本来也是英勇的战士，他们曾经纵横天下，但是现在却一个个都变成了待宰的羔羊。皇帝已经跑了，统帅也死了，抵抗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很多人都放下了武器，就地投降，心想这牢饭毕竟也是饭呀，咱们呀凑合着吃吧。当蓝玉来到北元军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成群的俘虏和牛羊，是垂头丧气的北元贵族们，是一场真正而彻底的胜利。蓝玉遥望天际，仰天长啸，大吼了一声说：伯仁呐，中平已不负此生。那么他喊的这个伯仁是谁呢？就是常遇春。常遇春呢是姓常名遇春，字伯仁。蓝玉在以这种方式告慰常遇春的在天之灵。说到这儿呢，这个捕鱼洱海战役可就结束了。这场战役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俘获了北元皇帝的次子地宝奴、太子妃并公主内眷等100多人，王公贵族3000多人，士兵7万多人，牛羊10多万头，缴获了元朝皇帝使用了100年的印玺。以往啊，无论这个元朝的统治者如何的败退，每次逃跑的时候起码还带着印，从大都到上都，从应昌到和林，再到捕鱼洱海，别管多差的地方，支个帐篷就能成立临时的政府，大臣是现成的，抓走一批再任命一批就是了。不过这一次把印都丢了，那这套把戏也就不用再演了。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并没有大臣们想象中的兴奋和欣喜，而是静静的坐着。这20年的努力，20年的战争太长了，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一样。朱元璋心想，现在终于结束了，我的敌人崩溃了，和平和安宁降临到我的帝国和我的臣民身上。蓝玉呀，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啊。他看着满朝文武，说出了他一生中对部下将领的最高评价。他说了什么呢？他说：“蓝玉就是我的重卿，就是我的药师啊。”这个重卿和药师是什么意思呢？重卿就是汉朝的大将军卫青，而药师就是唐朝时候的名将李靖。朱元璋把蓝玉比作卫青和李靖，可以说是给了他极高的评价。那么蓝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之下，带领15万大军深入不毛之地，奋勇作战，彻底击溃了北元，完成了他的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伟大功业，他确实也无愧于这一评价。那么明朝在那儿庆祝胜利，咱们先按下不说，翻回头来呀，再说说这个逃亡中的托古斯帖木儿。他现在可没有朱元璋和蓝玉的那种欢快心情，他的军队没有了，大臣没有了，甚至连亲人也不在了，环顾身边只剩下了太子天宝奴、知县捏切来和丞相失列门。 十多万大军仅仅剩了几十个人，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士兵，本钱没有了，就再也不能去干打劫的买卖了。这一次他是真的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如果再走远一点，如果天气不是那么差，如果不是有风沙，如果能够多种点树，搞好环境保护，如果还有如果，我还会失败吗？哎，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先到和林去吧。王宝宝能在那儿东山再起，那我也可以。只要重整旗鼓，我一定能重振元朝，恢复我祖先的光荣。但是这个托古斯帖木儿啊，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这个梦想就在中途破灭了。梦想破灭的地方叫土腊河，托古斯帖木儿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叫野宿迭儿的蒙古人。让他想不到的是，正是这个蒙古人了结了北元。这个野宿迭儿到底是什么人呢？我们还要从100多年前说起。在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率领军队攻击钓鱼城，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城池没有攻下来，自己却被城中发射的炮石击伤，再加上水土不服，不久就归天了。蒙哥的死造成了一连串的后果，正在攻击南宋的忽必烈立刻收兵回去争夺汗位，而他的竞争者就是他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在这场王位争夺战当中，阿里不哥战败，被幽禁而死，忽必烈取得了胜利，最终成为了元朝的开国皇帝。那相对于黄金家族的其他子孙而言，忽必烈的胜利延续了上百年。这个黄金家族啊，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啊，所有成吉思汗的子孙后代都被称为黄金家族的成员。那忽必烈的子孙即使在被明军赶出了中原之后，还是始终牢牢地把握着至高无上的大汗之位。但是失败者不会永远失败的，忽必烈的胜利在土腊河这个地方结束了，结束他的就是这个野宿迭儿。他十分干净利落地杀死了托古斯帖木儿和他的儿子天宝奴，并且夺走了大汗的宝座。这个野宿迭儿也是托古斯帖木儿的一个亲戚，但他还有一个身份，他呀是阿里不哥的子孙。那么100多年过去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报仇的机会。仇恨往往比爱更有生命力，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野宿迭儿杀死了托古斯帖木儿之后，自己当上了蒙古大汗，称卓里克图汗。但是他的胜利也没有延迟多久，没过多长时间他呀就死了，而死亡的魔咒似乎就此附在了黄金家族的身上，他的继任者也都在登基不久之后就死掉了。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位继承者昆帖木儿死于建文4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他死了之后，他的部将鬼力赤篡夺了汗位，取消了元的国号，恢复了鞑靼的古称。那么元朝就此是彻底灭亡，黄金家族的光辉也彻底消散了。196年前，铁木真在斡难河召开大会，他豪情万丈地看着臣服于他的诸侯，大声宣告自己即蒙古国大汗位，他从此成为了蒙古的统治者。铁木真这个名字不再被人们提起，取而代之的是伟大的成吉思汗。这个名字从此响遍了整个世界，从东亚到中亚、西亚再到东欧，黄金家族和他的士兵们呼喊着这个伟大的名字，征战全世界，横跨欧亚的帝国也就此建立。这个巨大的帝国和统治帝国的家族就此衰败了，这个曾经的庞然大物只剩下了捕鱼而海的逃亡， 土剌河的背叛和谋杀，以及夕阳下形单影只的身影。那么到这里，一切全都结束了。他们的悲情谢幕，同时也成就了另外一个人一生中最高的荣耀。这个人就是蓝玉。那么蓝玉现在开始班师回朝，这一战使得他的名望达到了顶峰。从此他不会再被人说成徐达第二或者是常遇春第二，他的名字将和这些名将一起为人们所传颂。捕鱼儿海战役是蓝玉一生的最高点，但在此之后呢，他却是频频出错，最终走向了毁灭的终点。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蓝玉的覆灭。那么蓝玉的覆灭最大的原因可以说是昏招。什么叫昏招啊？这个昏招啊是围棋术语，它的意思就是指高明的棋手出现了不该应有的错误。把这个词用在蓝玉身上那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在离开战场之后，这位英明神武的大将军似乎就和任意妄为这个词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班师回朝的途中，蓝玉干出了一件非常让人不齿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欺负了原主的老婆。那么这位女性性情也甚是刚烈，受了侮辱之后呢自杀了。在史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说蓝玉思原主妃，非残自尽死。蓝玉的这个行为违反了朱元璋的民族政策，也十分的不得人心。朱元璋啊非常愤怒，但是由于考虑到蓝玉功劳很大，就没有去更深层的追究他。而蓝玉呢却以为这是默许的表现，而更加猖狂起来。在此之后他的这类表演是越来越多。在他回到喜峰关口的时候，由于已经是夜里了，守关的官员呢回去休息了，听到有人叫关，赶紧的跑去开关门。而蓝玉却干出了让谁也想不到的一件事情，他命令自己的士兵攻击关卡，打破城墙，是强行闯入，还颇为洋洋自得。哎，这么做可就太过分了。守关的官员也是人呢，人家已经跑去开门去了，而你呢连这么一会儿都不愿意等着，难道你是回去赶着救火不成吗？这两件事情让朱元璋十分的恼火。他原来啊准备封蓝玉为梁国公，这个梁是栋梁的梁。为了警告蓝玉，他把这个栋梁的梁字改成了冰凉的凉字。那么大伙儿也可以从中看出朱元璋对蓝玉态度的转变。蓝玉似乎这个时候也应该有所警觉了，但他却注定是个有两分颜色就要开染房的人。不但继续放任自己的行为，居然还把手伸到了军权上。他不经过朱元璋的同意，在军队当中任命自己的亲信官员，布置自己的势力。这一切当然没有逃过锦衣卫的眼睛，于是朱元璋就开始考虑怎么来处理这个胡惟庸第二。蓝玉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将领，却在获得成功之后干出了如此之多的不法事情，似乎很难以理解。但是其实只要联系我们前边讲到过的这个哈纳出投降的时候请客吃饭，人家敬酒，哎，蓝玉呢不喝，两个人争吵起来，最后使得哈纳出受伤，那么联系到这个事件，您就能合理的来解释蓝玉的行为了。从宴请哈纳出时候的这种傲慢，到喜峰关口的骄狂，我们可以给蓝玉下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个是个粗人。所谓粗人，不是指没有文化或者是行为粗鲁，而是指他的行为欠考虑，为人处事不通人情，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其实啊，他的性格一向如此，就算不在这件事上犯错误，他迟早也会在另一件事上捅娄子。 哎，这就是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吧。而关键在于，蓝玉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蓝玉的生死只取决于朱元璋的容忍和耐心，而碰巧朱元璋并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那么蓝玉的命运到底会如何呢？咱们明天接着说。